及鼻处，鼻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鼻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相界，乃至鼻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源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 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解，我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贬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清净。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极灭道圣地清净，极灭道圣地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极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色境律清净，色境律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色境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四念住清净， 思念住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思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我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我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即我清净，何以过？是我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我清净，即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无妄施法清净，无妄施法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现，我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我清净，可以过？是我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我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我清净，何以故？是我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我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我清净，何以过？ 是我清净，与一切脱了你们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我清净。可以故，是我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我清净，即预留果清净，预留果清净，即我清净。可以故，是我清净，与预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我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我清净。可以故，是我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我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我清净。可以故，是我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我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我清净。可以故，是我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我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我清净。可以故，是我清净，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自善现，有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故，是有情清净，与眼界清净， 52252分，无别无断过。友情情境，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友情情境，即耳界情境。耳界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耳界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友情情境，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闪现，友情情境，即鼻界情境。鼻界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鼻界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友情情境，即相界、鼻识界即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友情情境，即舌界情境。舌界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舌界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友情情境，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友情情境。可以过，是友情情境，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友情情境，即身界情境。身界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身界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友情情境，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善写，友情情境，即异界情境。异界情境，即友情情境。可以过，是友情情境，与异界情境，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友情情境，即法界、意识界即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友情情境。何以故？是友情情境，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啥现有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苦圣地清净， 苦圣地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苦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即灭道圣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谢，有情清净即色境律清净，色境律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色境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谢，有情清净即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八解脱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谢，有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四念住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谢，有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无眼清净，无眼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 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清净，即有情清净。何以故？是有情清净，与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无往事法清净。无往事法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无往事法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即有情清净。何以过？是有情清净，与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即有情清净。何以过？是有情清净，与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欲留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有情清净，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即有情清净。何以过？是有情清净，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即有情清净。何以过？是有情清净，与独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有情清净，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即有情清净。可以过，是有情清净， 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不辞善现。命者清净，即色清净。色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色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受想行识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眼处清净。眼处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故？是命者清净，与眼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色处清净。色处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色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眼界清净。眼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眼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故？是命者清净，与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耳界清净。耳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耳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鼻界清净。鼻界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鼻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香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故？是命者清净，与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 命者清净，即舌界清净。舌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舌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味界、舌识界，即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故？是命者清净，与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然现，命者清净，即身界清净。身界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故？是命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意界清净。意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地界清净。地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命者清净，即无明清净。无明清净，即命者清净。何以过？是命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命者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贪、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清净，即命者清净。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贪、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190。